知道。今夜的风吹过，阳光洒满了窗格，我们十指紧扣着，听同一首歌，那一场大雨滂沱，时间在这里定格。十七岁的我总爱傻笑着，说时间抵不过你我，时间是一个月，怎么会分散了？那时候最好的我们，有简单勇敢的天真，到现在夜空闪烁，只留下我一个人看烟火。那时候最好的我们，有明亮天地经过，平凡又深刻，却没见你留下任何的颜色。街角那家咖啡屋，路牌已褪了颜色。 集最好的我们当中的插曲《耿耿于怀》，这里是2018最流行，我是静瑜，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电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星期爆节曲，玉泉喜迎春，广播过大年，欢乐好声音，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精彩不停歇，欢喜过大年。